有没有伤悲，无论怎么样一起来面对。 学语到朗朗读书，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，绘声绘乐绘制幸福。 诺亚波波修订耶 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佳慧，这里是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这是来自陶喆在1997年首张专辑《David 陶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望春风》。此时此刻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，那大家会发现春天就好像是一个神奇的画家一样啊，在我们的周围啊带来了很多新奇的变化。那这种温暖呢，也会让我们的心变得不一样，会让我们的心开始变得更加的积极，或者说更加的乐观一些吧。在生活当中，用一颗温暖的心来面对人生。接下来的歌曲呢，也是一首很温暖的歌，这是来自曹芳和张希共同带来的歌曲，叫做《认真的老去》。 忘了 们什么时候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，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，又有谁在乎呢？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，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青春。擦肩而过，一毫米的距离。 不管你喜不喜欢，年龄呢会一点一点的在我们的身上增长。如果说心态特别好的话，其实并不会害怕老去，所谓老去，对吧？有的时候岁月的这种沉淀反而会让一个人变得更加的有韵味儿。这是来自曹方和张希2017年带来的一首单曲，叫做《认真的老去》。不管你有没有曾经很认真的年轻过，至少从现在开始可以认真的老去。杨宗纬2011年原色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《那个男人》。 有个男人爱着你，用心爱着你，那个男人爱着你，彻底爱着你，他情愿变成影子，守候着你，跟随着你，那个男人爱着你，心却在哭泣。还需要多久多长多少你才会听见他没说的话，坚强像谎言一样不过是一种伪装，他只希望有个机会能被你爱上。哦，还需要多眼泪只能躲藏，

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奥之旅绘声绘乐由北京奥之旅奥迪 4S 中心独家冠名播出。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，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，绘声绘乐绘制幸福。 这里是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凤飞飞1984年仲夏专辑当中带来的歌曲叫做《我的婚礼》。不管是男人也好，女人也好啊，我想在年少的时候，对于自己的婚礼或多或少都有过无比的憧憬吧，对吧？都会想象牵手的那个人是怎样的，婚礼的场面是怎样的。当然，过尽千帆之后，你可能会明白说，其实不在乎说婚礼是豪华也好，还是简朴也好，最重要的是牵手的那个人是不是值得托付终身。古巨基和古天乐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《当年情》，这是在2016年的一张专辑叫做 Dear Leslie 专辑当中翻唱张国荣的一首作品，也是向张国荣致敬。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，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，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，终于走到明媚晴天，星星欢呼跃起，像红日发放金箭，我伴你

苍南将你放。